说话。 11:05，北京文娱广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在星期天的中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最近呢，我就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的记忆力啊，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很奇怪哈。2018年呢，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哈，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月了。那么问他这几个月你经历了啥呢？他甚至都觉得好像有些淡忘。好像记不清楚自己经历了什么，就已经哗哗哗，好像已经过去了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但如果说你问到他2008年发生了啥，他呢却记忆犹新，能够滔滔不绝地跟你聊很久。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很多人呢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相当深刻的哈，尤其是在2008年这一年哈。不过呢，仔细一算呢，真的是好特别哈，好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好惊讶，200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哈。后来呢，我一看这个我们很多歌单哈，传唱很久的这样的歌单，发现很多很多朋友都非常爱听的歌曲都是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情感文化范儿的板块当中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你的十年记忆，一起来分享这十年当中那些特别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不可能一期节目能够把所有的歌曲都来跟大家分享全部哈，好吧。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在昨天的这个素人翻唱这个秀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哈，就觉得啊，有些听众唱得太痛苦了，让人听着很难受哈。没关系，这样的声音呢我们都会收集过来哈，然后呢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会有改版，继续会有这样的亮点来带给各位，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是越来越好的。同时呢也是感谢大家的踊跃积极参与哈，就在上节目之前呢，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到公邮当中自己的翻唱作品哈。好吧，我们的邮箱呢也再说一次，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2008年呢，有一种蔬菜特别的火，那它呢就是洋葱，倒不是说因为它好吃哈，但是洋葱确实呢杀菌啊等等各种好处很多，而是因为杨宗纬演唱的那首歌实在是太火了。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杨宗纬1月11号发行的专辑歌词当中，算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火的一首歌。副歌当中的那一句，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那么这段歌呢写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去，让不少的歌迷呢感动落泪的同时呢，也给了很多段子手提供了素材。其实呢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真的不是因为催泪的洋葱，而是因为杨宗纬的外号呢就叫洋葱，喜欢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哈。那么当时呢创作者把杨宗纬不善言辞的这一面啊这个特点写到了歌里，后来发现跟洋葱还真的挺搭呀，索性呢就把这种蔬菜编到了副歌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杨宗纬的这首经典歌曲《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 隐藏着自己。 洋葱来自杨宗纬的演绎哈。打不死的小飞飞给我们留言说了，08年我在老家经历过汶川地震，11月份我来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呢，羞涩的自己从接触老北京涮羊肉开始，开启了解北京的饮食文化，一晃十年过去，自己呢成长了不少，开心结识了电台广播，也交了好多电台的听友。好歌走起不要停啊，就提到了这个北京涮羊肉哈，那么今天中午呢可以去试一试涮一把哈。刘小健说了哈，一听洋葱我就想起了一站到底，当年的主持人就问选手说，洋葱这首歌里一共被包了多少层，选手自信的回答说，这个我知道，一共唱了三次副歌，一次包六层，所以一共18层。结果主持人说，正确答案是零层，因为每一次包之前都唱如果你愿意，典型的虚拟句式，说明在歌中是一次都没有被包过。我的天哪，这都记得这么清楚哈。多多多说，本以为闭着眼切洋葱就不会流泪，但是证明还是会哭，你们切到手了，哈哈哈，好吧，这是一个段子手吗？仙人桃桃说，真是一首神奇的歌哈，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歌中的我，但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别人歌中的你。看来呢，洋葱，洋葱这首歌来自洋葱，杨宗纬哈，还是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哈。那么说到这个记忆呢，在2008年呢，有一首歌名字里带着记忆的， 歌曲呢特别火，那就是陈小春的一首独家记忆。那么当年呢这首歌也是 KTV 必点歌曲之一哈，不过呢演唱的难度呢也是很大。我记得在我身边呢喜欢唱这歌的呢有两类人，一类是当着姑娘面表白的一种，还有一类呢是刚刚失恋唱这首歌诉苦的，两极分化哈。不过呢也挺神奇的，一首歌曲能够随着心情的不同给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那么最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陈小春呢也并没有想把它唱成情歌，而且呢是有一段非常这个伤感的经历。易家扬就是给他创作这首歌的作者，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恰恰是经历了丧母之痛，他呢一直说和家人的关系有今生没来世，后来呢就易家扬把这个想法的转移到了感情之上，然后呢写出了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 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08年到18年属于你的十年记忆。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LYX 说，记得那年他问我在干嘛，我说在听歌。你问我在听什么，我看着聊天界面愣了一会儿，慌忙打开音乐播放器，点开了独家记忆，然后告诉你我在听独家记忆。其实呢，很多事儿都是我刻意营造出来，我只是想如果你会去听，或许就能明白我的心意。里面的这个他是一个男他，那么留言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姑娘了哈。那么翟大航呢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哈，十年会发生很多事儿，有人欢喜有人愁。08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那一年呢我和大学女友分手，在北京纸醉金迷。那一年遇见对的人却不曾珍惜，最后天各一方。或许十年不是很长，但是人生有几个十年呢？放下的放不下的最后都会变成回忆，于是我们也在自己生命长河里自己独自成长。十年不晚，也不曾让我们安详。在2008年的时候呢，还有很多能够冲撞我们心扉的这样的情歌。那么那年的歌手叮当推出了一个专辑叫《我爱上的》，据说呢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我爱上的》是制作人呕心沥血花费7天才写出的作品。但是呢那首歌曲当年并没有什么火和反应，反倒呢是排在专辑第5位置的慢情歌《猜不透》给火了。不过呢这首歌能红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抒情类的歌曲本身就是叮当最擅长的，而且呢这首歌也还算得上是经得起推敲。旋律呢走向很明朗，没有很复杂的这样的假声和高音，所以说呢很容易受到听众的喜爱。而且呢慢情歌也比较能够被更多的人所能接受。那么同时呢他用简单的歌词刻画出来了一个感情当中的怀疑和猜忌，所以说呢也能引起很多很多朋友的共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叮当的这一首猜不透。感受每次触摸 不透、哦、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猜不透来自叮当的演绎。广仔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哈，说哈哈，你让我回2008年，我真的是有点想不起来哈。我才记起来2008年我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是谢安琪的喜帖街。他说那一年呢，陈奕迅没有出专辑，倒是出了一首歌颂，很好听，很经典。但其实呢，我也不太想回忆10年前，因为看着奥运会的我转身就送别了外公。哎呀，怎么说呢，人生际遇哈，就像刚才我们听到了叮当的这首歌一样，我们根本就猜不透，所以说呢只能坦然面对，接受一切了。小雨说，我现在刚刚午休打开收音机，今儿啥主题呢？今天呢是08到18年10年的你的记忆。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就可以了。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在一小段的广告和音乐过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那么同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召大家的翻唱作品，大家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歌曲翻唱过来，然后呢把音频呢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啊都可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再说一次，拼音全拼好歌会说话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待会儿见喽。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0点到14号24点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生效，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在此期间有持续雾霾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08年到18年你的十年记忆。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在2008年的情歌女歌手还出了真是不少哈。在那一年的南拳妈妈组合推出了专辑《优之良曲难搞小孩》，组合中呢唯一的女生梁心怡唱了一首《下雨天》。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她在南拳妈妈组合时期最火的一首歌了哈。那么之所以受到欢迎呢，和梁心怡的本身的这个嗓音条件是分不开的。她呢唱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甜，哎呀腻她。第二个是呢有爆发力，那么这种爆发力和张韶涵的那种还不太一样。张韶涵呢属于高亢有力型的，那么梁心怡呢属于那种很尖锐型的。那么在刚出道的时候呢，梁心怡一直是这么唱歌呢，就显得特别冲啊，实力呢也是真强，但是这么唱呢太费嗓子了哈，而且呢大家听感也不是太舒服，听着呢也会觉得有点累。这个后来呢他才试着来改变自己的一个唱法，往这个甜美的路线上稍微靠一靠哈。那么最开始呢，下雨天这首歌呢也是走的甜美路线，主歌部分的体现呢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梁心怡在唱的时候呢，发现能够把自己的两种唱法融在一首歌里，所以说呢副歌的调调就把它唱的是越来越高，成了后来咱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一起来分享梁心怡的下雨天。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 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下雨天，来自梁心怡的演唱啊。张维杰给我们留言哈，又是一个听错歌词的留言。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把副歌听成了怎样的鱼，怎样的盐，怎样的锅能让米更香黏。但实际上人家歌词是这样的哈，怎样的鱼，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好吗？鱼子酱说了，一开始我真的以为南拳妈妈就是一个会打咏春拳的南方妇女啊。其实我也是这样以为的，这个名字太个性了，在当时。阿九萌萌说了，周杰伦的晴天，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三种天气四首歌就是整个青春了。哇，真的要为这位朋友的留言点赞鼓掌哈。下雨天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梁心怡本人，而曲作者呢是张杰。但是呢，此张杰非彼张杰，这个是当时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成员之一，可不是谢娜老公哈。但是呢，那年谢娜的张杰呢也有一首歌特别火，就是明天过后，估计呢很多朋友也都听过，当时呢也算是一个接歌了哈，走到哪儿哪儿都能听到别人来放。其实呢，这算是张杰众多歌曲当中比较独特的一首，他的大部分作品当中呢都会飙高音，因为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哈。甭管是用真声还是假声，他肯定会飙。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他在这个不管是综艺节目当中演唱的表现，还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哈，是不是会发现他特别喜欢飙高音呢？而且呢，每一次飙高音的时候，身子呢会一直向后仰，去掉麦克风，把这个演出服呢，我觉得换成训练服的话，我估计这个姿势就可以跟瑜伽相媲美了哈。不过呢，明天过后这首歌呢非常的平淡，没有什么起伏。其实呢，这跟张杰录歌时的状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哈。当时呢他是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明天过后这首歌呢就用了很多种方式去唱，但始终呢都没让人觉得很满意。最后呢他索性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特点，没想到这么一唱还真就成了。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深有感悟哈。我记得我当刚刚工作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嘛，那个时候不要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方法都用过，但是总觉得呢播出来作品呢还是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哈。后来呢就是也是跟张杰的这样的经历有一些类似哈，这样心理趋势很相似，就是哎呀我实在找那么多都不行，那算了，那我就不找了，我就顺其自然好了，完全投入到故事当中，结果呢自然而然后面也会发现这才是正确的路。所以说呢，人生际遇真的是猜不透，很有趣。一起来分享张杰的这一首《明天过后》。 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 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哦， 明天过后，来自张杰的演绎。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话题是08年到18年属于你的十年记忆哈。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甲乙丙丁不是我在微博上说了哈，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回首十年前08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就像在昨天。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读初三，学校停课了很长一段时间，爸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让我去北京找他们。那年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感受大都市的繁华。爸妈住的房间呢很小，一进门就是床，没有电视，好无聊。还好呢，家里有一个红色的闹表嘛，就是可以听收音机。他说呢，也就是在那个夏天开始收听电台节目啊，有好多这个特别熟悉的节目啊。他说也是因为电影音乐时光认识了超哥，他说一个温暖大叔，哈哈，听电台大概是我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哈、啊、我怎么就成温暖大叔了哈、啊、好吧，不过我也承认了哈、啊、年纪不饶人哈、啊、我记得呢，前两天这个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说王力宏呢在微博上围观网友呢对于他、林俊杰还有周杰伦唱功的一个评价，结果呢得到的答案是林俊杰最好，周杰伦居中，王力宏垫底儿。就我猜哈，王力宏看完这个答案和分析之后呢，应该觉得很扎心。但是我觉得更扎心的是，他居然在围观的时候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手一滑就自动转发了，结果呢就所有关注他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扎心的消息了哈。但是好像删除也不对，就显得你很心虚是吧？所以说哎呀，当明星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哈。那么我们说回到08年，在这一年当中呢，王力宏、林俊杰和周杰伦都发过专辑哈。最先推出作品的是周杰伦，专辑名字呢是摩羯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周杰伦进行了很多尝试，比如说把嘻哈和民谣结合在一起的稻香，比如说以海岛唱腔来演绎的花海， 再比如融入魔术元素的魔术先生和乔克叔叔。不过呢，相信更多人喜欢的记忆深刻的还是他那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对吧？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反倒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呢也很符合周杰伦一直以来的情歌风格，一起来分享吧。 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心守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他这真的懂了、oh,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 说好的幸福呢，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哈。牛仔很忙说了，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呢，周杰伦发新专就是我最期待的事儿了。易先生也说了哈，我对这张专辑呢印象太深了，当初我买了预售版，但是 CD 呢正式问世之前，所有的歌曲资源在网上呢泄露出来了。后来呢，唱片公司紧急修改了魔术先生的一个编曲。 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是这个非常头疼哈。因为呢，每一首歌曲都是这个词曲作者呕心沥血的这个作品，非常不容易。如果说呢，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已经遭到泄露的话，真的是非常伤人的。于白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想通为何画风突变，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但是不还是一样爱了这么多年吗？是不是？那么在2008年呢，咱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呢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北京第29届夏季奥运会了哈。那么在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呢，奥组委推出了由100名歌手共同演唱的奥运歌曲，那就是非常经典的《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呢真的是算是一个大工程了哈。那么当时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完成之后呢，很多歌手呢主动就报名献唱，甚至呢有的人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光是给这100名歌手录音就花了2周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录音素材文件呢更是达到了11个G，足足用了6天才把后期给全部做好哈。有的朋友呢也是对于这首歌有过一些评论哈，我觉得特有意思。比如说有一叫 LYC 小胖子就说了，北京欢迎你才是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哈。好吧，10年的时光呢，真的像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白驹过隙哈。那么提到奥运会呢，我们马上要展望的是北京冬奥会了哈。那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期待我们的奥运健儿能在这样的北京冬奥会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非常快，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北京欢迎你》。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不见不散，再会喽。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